有个帅气的小哥哥火了，他利用寒假时间制定了30天不重样的早餐计划，每天给父母做花式早餐，什么香菇鸡丝面、南瓜粥、八宝粥、饺子、火腿鸡蛋三明治、牛肉馅饼等等，真的是不带重样的。 都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贴心。看到这个帅气的小哥哥，你会发现儿子要是体贴起来啊，那简直就是爸妈的貂皮大衣啊，超暖的。 这位小哥哥表示啊，以前都是赖床啊，老妈做饭，那现在也该让他享享福了。 这份孝心真的是让我自愧不如，能捯饬自己，能吃上早饭已经是很不错了，经常饿着一上午。 喝羊奶啊，瑞麟羊奶啊，全部是独立的小袋包装，放在办公室放在包里都好，来不及了温水一冲，配个饼干啊包子啊，就是一顿营养的早餐，而且它价格还不贵。 嗯， 广播里面有活动，258一盒打3折，只要89，而且啊，瑞麟获得了由中国人保的质量承保，厂家给予低门槛的试喝机会，3盒就免费赠送一只紫砂养生杯。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 羊奶是个好东西，咱们都听过一句谚语，羊跑膘，猪卧膘，洗洁净，凡是有异味践踏污染的草则拒绝采食。所以呢，羊奶是健康的食品，像现在很多朋友感觉疲乏体虚，倦得很，羊奶中含有丰富的泛酸尼克酸，对精神生活压力大的现代人而言是很好的饮品。而且很多人应酬多，饮酒前可以喝杯羊奶。研究发现，隐藏在羊奶中的各种营养元素高达上100种，涵盖了人体所需。 是的啊，所以说267块钱啊，喝上一个半月的羊奶啊，真的不贵，而且补充到的营养也不是200多块钱能衡量的。而且啊，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不光羊奶享受89一盒，267三盒的价格超值，还有一个紫砂养生杯免费赠送。 是， 也许您家里不缺杯子，但是这个杯子啊，大家看到一定喜欢。 哎， 黑色钢琴烤漆外观，首先就是眼前一亮，很漂亮大气。重要的是啊，它是紫砂泥材质，透气性好，泡茶茶汤香醇，喜欢喝茶的朋友肯定知道。 大家外出啊、旅游啊、出差啊，拿着想喝口热水了，随时都能喝得上。说那个一些，就是这个杯子啊，都不止1-200块钱呢。 对，3盒1个半月的羊奶，再加一个紫砂杯，总共要700多块钱的商品啊！今天加在一起267，还能免费送货到家，您亲自看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所以您啊，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线上有人在问了，这个羊奶膻不膻呢？怕接受不了。 您放心啊，不膻不火，芳香纯滑，甚至有很多不吃羊肉的人都能接受这个瑞麟羊奶。 对，除膻技术现在是很先进了，您放心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再说了，89块钱喝上半个月的时间，267块钱喝上整整一个半月，又不是什么大钱。 确实是啊，人人都能花得起，人人都能消费得起的瑞麟羊奶，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其实羊奶的好处太多了，咱们时间原因不能给大家来一一的分析，各种好处啊，还需要您自己亲自体验。 没错， 马上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3盒羊奶零售价要774，现在啊267，整整是一个半月的营养。今天啊，再送到紫砂养生杯，活动剩下最后的1分钟了，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超低门槛优惠活动，错过就太可惜了。 没错，不光是钱的问题，奶呢一定要喝的，一是营养，二是补钙，岁数大了骨头也脆，经不起万一，一定要多注意。 嗯， 另外呢，关心赠品紫砂杯的朋友再给您吃颗定心丸。论外观，它是黑色钢琴烤漆材质，有礼品袋，送人自用都可以。论实用性，它旋钮杯盖设计不漏水，紫砂泥内壁泡茶特别的适合，所以各位别再犹豫了，活动倒计时最后的30秒钟，别错过本次低门槛的推荐机会。羊奶89元，3盒就免费赠送紫砂养生杯一只，马上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有一种幸福叫做健康， 有一种信仰叫做专注。随着营养医学的广泛应用，为糖尿病治疗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指引。我们从糖尿病的药物治疗、营养搭配、饮食调节、合理运动等多个方面入手，为您提供权威、科学、有效的康复指导及服务。以肝脏入手调节血糖，科学的从细胞入手调节整体健康机能，全新视角，帮助您早日过上与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一切的一切，只为健康生活。欢迎走进大型健康类栏目《健康心路》。 健康管家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和您准时相约在今天的《健康心路》栏目。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随着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糖尿病这个当之无愧的现代病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发展扩散，走进千家万户。而且呢，在我们身边糖尿病人士越来越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一种疾病越演越烈？而面对居高不下的血糖，我们又该何去何从呢？面对这么多疑问，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健康 心路。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 健康 管家特约张老师。那接下来呢，让张老师为大家讲解糖尿病防治相关的健康知识。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在想，想怎么样才能通过我的努力来帮助更多的糖尿病朋友走出疾病的阴霾，摆脱疾病的折磨所带来的痛苦？大家都知道，说糖尿病啊不是单一的疾病，但是随着糖尿病患病时间的延长呢，会从头到脚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在这里我明确地告诉大家，只要您得了糖尿病，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就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并发症。也就是说，我们的糖尿病是无法杜绝并发症出现的，所以呢，要想更科学、更有效的治疗，就必须要根据每一位实际情况来进行一对一的调整，给每一位患者呢搭配他所需要的营养素，并根据病情不断的好转来进行一次的调整。这是糖尿病治疗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大家都知道，说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啊，糖尿病的患者呢是越来越多。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呢，能够为每一位糖友呢带来健康，享受正常的生活，活得更有质量、更长久、更有尊严一些。现在我们生活好了，子女都成年了，谁都想有个好身体，能够健康的、没有病痛折磨的活着，没有一个人呢说我活够了，活得没意思啊！我们都想好好的活着，还想活得健康，生活得有质量，能够做到能吃能喝能走出去来感受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美丽景色。可以说我们先把前半辈子都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到老了我们该为自己活一次了。我相信呢，这是我们每一位中老年朋友的心愿。我今年也过了60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到了这个年龄啊，我们把健康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无论是我们智糖管家里面的每一位专家，还是我们每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员的目标呢，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通过我们的帮助呢，来给我们所有的糖尿病一个更有质量的生活。那要想做好这个工作呢，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不仅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才能完成。因此呢，在这段时间呢，就由我坐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我多年来在治疗糖尿病领域中积累的大量的经验以及健康常识，希望呢通过我呢能够帮助更多的糖友朋友来学会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我们糖尿病人正常的、健康的、有质量的生活方式。好，话不多说啊，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刚才呢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叫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 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在乌衣岗中的一句诗。这句诗的原意呢，是在感慨沧海桑田人生的多变，说的是旧时王室贵族家栖息的燕子都飞到了百姓家去觅食的。可如果把这首诗用在形容唐宁的发展速度呢，就有点贬义了。意思是说，唐宁曾经都是皇室贵族有钱人家每天吃大鱼大肉好菜好酒才能得的富贵病，而现在我们看看得唐宁的人呢是越来越多越普遍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也有条件过过去皇宫贵族的生活了。我们在感慨生活好转的同时，更感慨这种疾病飞速增长。那我们有没有仔细的去思考过这种病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经常说呀，说糖尿病是生活方式病，这句话一点都不假。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的饮食没有节制，不仅是上顿鱼下顿肉，而且吃完不运动，往沙发上一倒，看电视、刷微博、聊微信，这时间长了不得病才怪呢。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生命在运动啊，饮食在于科学呀。我们可以想想建国初期那会儿，满大街都很难找到一个得糖尿病的，一听说谁得糖尿病了，就说哎呦，这家人呐，真有钱，吃得好。甚至还有些人都不知道糖尿病到底是什么。我们想想那时候我们吃的是什么，我相信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很多人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时间呢都是吃着苞米饭窝窝头，就是咸菜，就连吃高粱米都很少。赶上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呢，就做成一大锅热乎菜，在大锅边上呢糊上一圈大饼子，这就不错不错的了。每逢过年才包顿肉馅饺子，每天在太阳没升起的时候呢就得出去干活，这一忙活起来呀都没个准点吃饭，赶上年景收成不好的时候，甚至是吃了上顿愁下顿，一天两顿饭就不错了。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年代呀很少有特别胖的人，更没听说有减肥药，也没有健身房。当时邻里八村听到一个得糖尿病的啊，都成稀罕事儿的。而现在每当我们大家聚会的时候啊，一个饭桌上坐上七八个人，最少呢有两个是糖尿病患者，血糖不正常。我们家呢是中医世家，家族到了我这代是五代行医，在我小的时候呢就常跟在父亲的身后看他给病人看病，给病人治病。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当时有一位城里的30多岁的人呢找到了我的父亲，想要我父亲救救他，可从外表来看这个人不像一个病人呐。我很奇怪，我想他这么年轻能有啥病还叫我的父亲救他的命啊，可真有意思啊。他对我父亲说，他们家有种祖传下来的病，他的爷爷、父亲、叔叔和伯伯都是在40岁左右呢出现了烂脚的症状。开始的时候呢只是脚部溃烂，糖水化脓发臭，这慢慢的脚的颜色呀就开始逐渐的发紫，从发紫到一点点的变黑，最后整个脚一直到小脖脚脖子甚至到小腿肚子都变黑了。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去掉变黑的腿。那个年代的医疗水平呢是大不如现在的。现在呢想想，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糖尿病族吗？咱们老年朋友呢可以回忆回忆，在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呢是太少了啊。当时这个30多岁的患者之所以非常害怕的找到了我的父亲，就是因为 他最近发现他的脚啊出现了溃烂，化脓不太好，于是呢他就很害怕，像他的爷爷叔叔父亲伯伯一样逃不了解释的厄运。因为他本人是市里的，虽然说市里的医疗条件相对不错，医生呢也给他开了不少的西药中药，有吃的有抹的，但是溃烂的问题呢始终都解决不了。他想这都30多岁了，再有几年到了40岁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像他的家人一样，为了保命也要把腿锯掉啊。后来听人说呢，我父亲治疗很多疑难杂症，拿手啊，就托人呢问了地址，从市里特意到了我们家，求我父亲来给他治病。父亲听他讲完这些后呢，又给他诊了诊脉，看了看舌苔，说你这病啊，我也不敢说肯定能给你治好，你的脚不烂了，你这条腿就能保住了，要是用了这个方子还没效果啊，你就得另找高人，我也治不了了。这人一听啊，就说这有方法总比没方法强啊。啊，他拿着我父亲给他开的方子回去抓药自己熬。就这样大概过了不到一周的时间，他又来了，说脚烂的地方啊开始结痂了，说他有救了，看到希望了。当时是千恩万谢的感谢我父亲，还给我父亲带来了一些苹果。我父亲当时收下了苹果，并把苹果呢分给我们村里的很多小孩啊，因为那时候物资贫瘠呀，能吃到苹果都跟过了年一样高兴，所以说呢我对这个病人是记忆犹新。后来呢我长大了，考上了医学院的西医临床，在大学毕业后呢服从分配去了市里的一家三甲医院。在那个年代大学毕业是服从分配的，国家统一分配啊，当时呢我被分到了内科。当时由于得糖尿病的人很少，得了糖尿病就到内科去看病，哪像现在糖尿病人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以后呢糖尿病患者呢就有了自己看病的专属科室，是内分泌科。因为糖尿病人少，国内没有出现什么明确的能降糖的药物，患者来了以后怎么办呢，就开点消炎药吧啊，只有在国外有亲戚并且经济条件好的人呢才能够从国外买点二甲双胍来降糖，而国内呢也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对症的治疗的药，比如说烂脚丫呢用点消炎药，外用点药膏，皮肤瘙痒了用一点止痒的药啊。那么谁要是得了糖尿病，除了开消炎药配合中药去吃，就是听说呢什么偏方管用就去试。我记得有一个呢特别胖的邻居，他的胖啊很独特，上半身很胖，腿呢很细，远看就像一个倒三角，走路一摇一晃很吃力。那么得了糖尿病后呢，听说用向日葵的根煮水能治糖尿病，他就在他家的小院里呢种满了向日葵。这个向日葵的根啊确实能够有清热利湿，会起到利尿排毒的作用，也确实对糖尿病有一定的帮助。可是要说到能治疗糖尿病那就太过牵强了。当时呢大家对糖尿病呢不了解，即便是我在医院工作，由于糖尿病患者太少，对糖尿病的认识也大不如现在，并没有上升到从营养医学上来治疗糖尿病。在当时国内的医疗水平就是这样，因为国外得糖尿病的患者多，所以对糖尿病的认识呢比在国内就更深入一些，治疗方法呢也就更有针对性。因此一些条件好的在国外有沾亲带故的朋友的病人呢就会托人从国外带药。那 那么呢，当时英国、美国一些发达国家呢，啊，已经有了降糖药了，也就是最原始的、最初的二甲双胍。啊，可是现在呢，国外已经取缔了二甲双胍的使用，为什么呢？发现二甲双胍的毒副作用太大了，对胃肠道的损伤会导致胃黏膜充血乃至出血。可那个时候不一样啊，啊，通过一天口服一到两次二甲双胍，确实能够控制血糖。可随着得病年头的增多，血糖靠二甲双胍也控制不了的同时，并发症也出现了，并且呢，越来种类越多，越来越重。最终呢，有越来越多的糖尿病患者呢，是死于糖尿病导致的各种各样的病患。 美好的生活需要健康的支撑。健康心路栏目特邀主讲嘉宾与您一同分享，一同交流，一同迎接健康生活的到来。糖尿病在现在是一种常见的疾病，血糖的平稳调控，并发症的合理改善，都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入手把控。而这些细微而又重要的健康知识，是我们特别想要与大家分享学习的内容，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帮助更多的糖友朋友来学会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多健康信息请继续关注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我记得呢，在78年呢，大家的生活质量呢和生活水平呢比以前提高了不少。在物资供应丰富的同时，我们老百姓的兜里呢有钱了，啊，可以不吃粗粮，可以随意的吃大鱼大肉，逐渐得糖尿病的人呢就比之前多了很多很多。而到了2000年以后呢，很多人家都以车代步了，运动量的减少再加上饮食上无所顾忌，不仅糖尿病的患者越来越多，糖尿病导致的高血压、冠心病的患者也越来越多，胖子越来越多。这样呢，我所工作的医院呢也开始不断的扩大规模来满足病患的需要。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医院越盖越高大上，公立医院已经无法满足病患的需求，很多私立医院已经如雨后春笋般的啊出来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得病的人越来越多。这个病人多了以后啊，工作就越来越忙碌。记得有一天我在看门诊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坐在轮椅上，那被家人推着来找我看病。从外表看上去挺正常，不像得了什么大病。可当他的家人帮他把鞋子脱下来之后啊，就看到了那脚都烂到了脚踝骨，也就是脚脖子。他用了很多的偏方，用了很多的药，病却越来越重啊。他也知道这跟糖尿病有关，但却没来医院进行过系统的治疗。那个年代啊，70年代、80年代，不像现在得病以后很坦然啊，说我得糖尿病了啊。那个年代是怕左邻右舍知道遭人嫌弃，有的人甚至说这糖尿病是个怪病啊，别人都不得，他得了，他这人很怪呀啊。就这样呢，很多人怕人笑话，就在自己家里偷偷的找偏方来治疗。那后来呢，这就从脚趾头啊烂到了脚脖子上，在小腿肚子的颜色也变紫后啊，就来到了医院了。当时是我的老师亲自接诊后建议住院治疗，最开始呢用一些静脉给予青霉素抗炎后治疗，再加上外用红霉素软膏涂抹。因为我们医院呢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就跟病人家属说呀，说这个腿啊不好说呀，这个腿脚啊不好说，能不能治好啊，咱们就死马当活马医吧。经过了半个月的治疗后，不仅溃烂没见好转，反而从脚脖子溃烂到了腿肚子，并且呢发起了高烧，出现了败血症的症状。当时为了保命怎么办呢？只能截肢。 我记得很清楚，手术是我老师亲自举报我做的助手。那个年代我的老师在糖尿病的研究上可以说在当地已经是数一数二的，他不仅是我在糖尿病这个学科上的启蒙老师，而且很多调肝理论治疗糖尿病的前期的思路啊，包括整个的分析都是我老师的想法。当时那个手术呢是我做的老师的助手，到现在呢我都记得非常清楚，手术整整做了三个半小时，走出手术室的时候我哭了，当时的心情呢很复杂啊，既有害怕也很可惜，就觉得就想不通这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说截肢就截肢的，也就是一个小小的糖尿病啊，最后却因为这个病变成了残疾。这件事给我的触动特别大，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说一定要继续把这个病研究明白，尽管那个时候还没有营养学科，可在我自己的潜意识里呢，在冥冥之中一直被这条线一直牵着向前走，所以呢我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潜心研究糖尿病。就这样呢，在1997年的时候呢，我们医院呢请来一位来自英国的住院教授，这个教授呢是专门研究糖尿病与营养医学的。借着这个机会呢，我跟他学到了不少营养学，用营养学的知识来治疗糖尿病的方面的方法，也算是我最开始接触到营养学。越深入的学习越觉得营养学很神奇，因为我们的饮食都和营养息息相关，说明每天的正确的营养搭配对健康非常的重要。当时我就想到了糖尿病人感受最深的就是得病后先忌口，甚至为了血糖能降下来恨不得绝食的同时还要增加运动量。我们的老祖宗有这样一句话呀，就是民以食为天，而糖尿病的患者得病后尽管严格控制饮食，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碰，可伴随着患病时间的延长还是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并发症。而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碰严格控制饮食的同时呢，这样那样的并发症还是出现了，说明糖尿病的并发症呢是和营养缺失有关联的。三个月后呢，这位英国的教授呢回到英国后呢，我在医院给人看病，我才从根本上了解了营养学对糖尿病治疗比我想的还要重要。我们的人体呢是由各种细胞组成的，有脑细胞、肝细胞、心肌细胞、白细胞、红细胞、血管上皮细胞、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等等等等。而这些细胞生存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营养。换而言之，人体就是由一个个细胞粘接在一起构成的，包括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皮肤毛发等等。这就好比用砖呢盖大楼，不管大楼多么宏伟壮观，结构多么复杂，都是由一块块砖通过水泥和沙子粘在一起垒起来的。无论是地基的出现问题还是水泥标号的不合格，都有可能导致整个大楼的倒塌。而我们体内的细胞呢，一旦出现缺乏营养，出现损伤、坏死或者病变，我们的身体呢一定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呢，想让我们每一个细胞健康的前提必须要给予它营养，才能够保证它正常的运转和工作。比如说我们平时吃饭呢，其实就是为了给身体细胞呢给予营养。而糖尿病的发病根源呢，就是由于前面我所说的长期各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胰岛细胞受损，无法 把血糖调控在正常范围。啊，你这个钥匙坏了，是吧？锁就打不开了，更无法呢把多余的糖原储备在肝脏，导致肝细胞受损。因此呢，多余的糖啊就在血液当中流动，随着血液流动，所到之处呢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并且所到之处呢损伤我们全身的啊，损伤我们全身的这个组织细胞、脏腑细胞。因此糖病导致的并发症是从头到脚无处不在，细数下来，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达到87种之多，而得病后的严格控制饮食呢，就更加重了体内各个细胞的营养匮乏。所以在很多糖尿病患者中呢，普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就是糖尿病真可怕，是因为并发症要的命。实际上糖尿病是因为细胞缺乏营养而要的命。我想大家听到这里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吧，就是要想使糖尿病从根本上得以治疗，首先就要给予细胞充足的营养。那么我在英国诺丁汉大学留学3年的时间里呢，我对修复胰岛细胞的几种营养素专门进行了研究学习。就这样呢，在我50岁的时候呢，考取了营养学、营养医学的博士，专门呢针对糖尿病的各种营养缺乏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实际上营养和我们的生活起居和饮食都是息息相关的，就像我们平时所吃的谷类、肉、蛋、奶还有喝水，其实都是为了补充营养。因此呢，对于营养最最简单的补充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吃。比如吃肉蛋奶呢，是在为我们的身体补充优质蛋白和脂肪，吃的谷物米面这些淀粉呢，是为了转化葡萄糖来给我们身体提供能量，而吃蔬菜水果是为了补充身体所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可以这样说，营养的来源就在饮食上。但是反过来我们想一下，在我们以往遇见和接触的这些糖尿病人当中，大家是怎么做的呢？那我相信绝大多数糖尿病患者从得病后啊，就是严格的控制饮食，不能吃饱，不能吃好，更别提吃饱了。 面对疾病的发生和治疗，保持科学合理的观点和方法很重要。研究发现，许多糖代谢过程如糖原的合成、折合、分解，糖异生作用其实都是在肝细胞内完成的。加强对肝脏的有效调节治疗，是调节血糖平稳比较合理的方式方法。另外，营养医学研究发现，对不同病变细胞有效补充对应的营养素，快速修复细胞，改善人体整体健康机能和免疫机能。更多健康信息，请继续关注本期的健康心路栏目。节目咨询电话： 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呢，根本不敢吃，医生也不让吃。糖尿病患者一旦出院治疗，就要专门呢吃专门的糖尿病饮食。即使出院后在家里呢，也要严格的列出食谱，这儿不能吃，那儿不能吃。有的患者呢说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等于差不多戒饭了。每当去超市买食品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是什么呢？看成分表，如果这个成分里面有糖这个字眼呢，是坚决不能买了。水果呢也不能吃，肉呢也不能吃，或者挑瘦的少吃点。那你这种吃法时间长了，不是你的糖尿病顶不住了，而是你的身体严重缺乏营养了。到了最后呢，是这样那样的毛病跟着都来了。所以说我们每一个糖尿病人的营养缺乏都是非常严重的，越不吃就越缺乏营养，越缺乏营养细胞就衰老坏死的更快，并发症呢就发展的更多也更严重，最后呢怎么样啊，最后是走向了不归路，走到了死胡同里啊。啊，在我学成回国之后呢，就开始把营养学应用于治疗糖尿病当中。 我要一般用降糖药物降糖，一边配合好营养的补充。但是实际呢，和我的预想呢又不一样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临床之后，我发现降糖药和营养补充的配合也不能完全治疗糖尿病。就算是在疾病控制不错的情况下呢，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也会出现反复的可能。这按理来说不应该呀，血糖的数值也通过降糖药降下来了，这该补的营养也补了，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啊，当时我就想啊，这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呢？是不是糖尿病的根源没有找对？以往治疗糖尿病我们都在胰岛上大做文章，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可从西医啊转到中医啊，我这个研究生了就学中医了啊，转到中医啊，凡是糖尿病就断定是胰岛的事儿。就像在我们的意识当中，一加一就是等于二，这种认识已经根深蒂固了。实际上一加一并不等于二啊，这个咱们国家知名的这个数学科学家陈景润就已经在哥德巴赫猜想当中证明了一加一并不等于二。啊，但是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面对糖尿病，为什么从得病的那一刻，我们也在治疗，也在控制饮食，药是不断的吃，不仅没有把病治好，反而是越吃越重了？是不是我们的治疗方向错了？是不是根源就不在胰岛上了？就像我们总说做事啊要刨根问底，对医学的研究更应该刨根问底，因为只有找到根源才能够解决问题。我就开始了研究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趋势，并且结合中西医以及营养学等多个角度去分析钻研这件事儿。最后我就发现，一直以来我们都忽略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脏器啊，忽略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脏器，就是我们的肝脏。肝脏负责着我们身体当中的一切代谢。在中医当中对肝脏的描述呢，是肝主疏泄，疏泄说白了就是疏通生发畅泄的意思，包括我们的情志也要依赖肝的疏泄。你看肝脏健康的人是红光满面，精神抖擞，而肝脏不好的人会怎么样啊？啊，面色恍白，乏力。那么得了糖尿病后，首先就会损伤肝细胞，影响肝功能。肝脏出现了问题以后，谈何疏泄呢？疏泄不畅，不就到处淤堵吗？啊，淤堵以后，看起来对人呢就精神萎靡，无精打采，病得越重，人就越颓废。那么我们再想想，肝长在什么位置啊？肝在心肺的横膈膜之上，相当于统领级别的，所以说肝脏在《黄帝内经》当中被称之为将军之官。大家都知道，说军中不可无大将，无大将会怎么样呢？无大将就是溃败之军呐。这充明充分的说明了肝在我们的身体当中的地位是无法替代，相当重要的。既然肝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负责的各种代谢，糖尿病患者之所以血糖居高不下的原因，就说明肝脏的代谢出现了问题。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意识到，针对糖尿病的治疗，我们不能一条腿走路，不能光治胰岛啊，否则对肝细胞的损伤呢是越来越重，调节血糖的能力会越来越差。不仅糖尿病无法恢复到正常，而且并发症也会一样一样的跟着出现。所以呢，对糖尿病的治疗必须要从调肝来着手。这样呢，就在我52岁的时候呢，我就又去美国进修学习了2年的时间，进一步的证实了我的观点呢是正确的。经过分析呢，发现其实我们的胰岛在身体当中啊，只是充当着血糖监控仪的作用，是胰岛发现了我们的血糖升高后排出胰岛素，却通知肝去到血液当中呢 把多余的糖给收回来，收回来后呢，作为糖源储备在肝脏，就好比啊，咱们家里呢，把每个月富余的钱存在银行一样，作为存款，以备应急。所以，治疗糖尿病的方向呢，首先必须要调肝呐。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方向，才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这句话对于治病呢，同样是真理。前面我说了，我说很多人呢，一得了糖尿病以后啊，是不仅是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甚至都不能吃饱饭了，这是不对的。我们想去治病啊，就要勇敢正确的去面对疾病。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不敢吃，不知道怎么吃的东西呢，我们把它充分利用好，同样也是营养补充的一个手段。就拿非常常见的藕来说吧，大部分糖尿病患者可以说是谈藕色变的，因为一想到藕啊，就会说啊，就会想到这是高淀粉呐、啊。这淀粉是什么？这淀粉到了体内就会转化为葡萄糖。我们这吃一吃藕的话，这血糖不就更高了吗？因此呢，对于大部分糖尿病糖友来说，说藕是禁忌，从来不吃。但是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莲藕当中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不但含有大量的蛋白质、维生素，还有很多糖尿病人必须补充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并且呢，对细胞呢有修复和抗氧化的作用。在国内国外评比抗氧化性的排行榜上呢，在国外第一个的排行榜上呢就是藕啊，它排在了第一位。那么最近呢，我看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环境所呢又做了25种蔬菜的排行榜，藕呢依然排在了第一位。所以说藕可是好东西，尤其是对细胞的抗氧化和修复方面呢，是其他的食物呢所无法替代的。对于藕呢啊，在古代呢还有这样的描述，说女子不可能百日无藕，意思是说呢，女人要想永葆青春永年不老的话呢，藕是一定要常吃的。它的延缓细胞衰老抗氧化的能力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大家在市场上呢经常能看到新鲜的莲藕，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市场上卖的藕有7孔的也有9孔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选择藕呢？在南方流行这么一句话，是用来说藕的，叫9孔炒着吃，7孔炖着吃。因为9孔的莲藕比较脆，所以呢适合炒开，而7孔的莲藕呢相对就比较面，适合炖着吃或者榨汁。而对于我们糖尿病人来说，这藕怎么吃才是正确的吃法呢？啊，那请大家拿好纸和笔。在下面呢，我教给咱们糖友一个吃藕的好方法。那么7孔藕的淀粉含量呢，比9孔藕的淀粉含量要高得多，所以呢，糖尿病人在选择吃藕的时候呢，尽量要选择9孔的。而且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讲，食物的刀工越繁琐越细致，它营养素丢失的就越多，而烹饪的时间越长，营养素保留的就越少。因此呢，我建议大家在吃既有营养又非常新鲜的食物的时候呢，尽量少一点刀工，少一点烹调的时间，这样吃的话呢会从中吸收更多的营养。而9孔藕呢，它的口感偏脆，所以呢用来炒菜或者切片以后凉拌都是极好的。对于轻度的糖尿病人，在调肝工作做好的同时呢，通过生活起居一点点纠正，就能使糖尿病逐渐的好转，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而对于比较严重的糖尿病患者，并且患有多种并发症的患者呢，可以用浓缩的营养素来一边调一边修，最终恢复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因人而异，一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自身体质以及得病时间的长短、并发症的轻重都不同，所以在治疗糖尿病的时候呢，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靠简单的饮食营养补充配合调肝就能好。要不怎么说让大家跟着治糖管家学习呢？因为治糖管家呢，会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情况给出不同的合理化建议、不同的治疗方法，再配合正确的调修，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大家，把糖尿病很好的控制住，让更多被糖尿病人缠身的朋友呢，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状态。而现在呢，我们糖尿病患者的状态绝大多数都是陷在生活的困境当中，每天不仅不能吃、不敢吃、不能吃饱的同时呢，还提心吊胆的害怕得并发症。那么已经出现并发症的，不是怕失明，就是怕出现心脑血管意外以及肾脏的损伤。那我们治疗管家呢，就能够有能力的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告诉大家怎么吃的健康，如何能够补充营养，怎么做才能够带病长寿。因此呢，在治疗糖尿病的时候呢，在一调一修的基础上呢，一定要及时打开脾胃这扇大门，调理好吸收。一旦身体有了充足的营养补充，能够滋养五脏六腑，包括全身的细胞组织，能够供给到我们细胞所需的营养，病才能好得更快，身体呢才能够更早的康复。当我的亲戚听明白了我讲的这番话后啊，回家之后就坚持。 面对疾病的发生和治疗，保持科学合理的观点和方法很重要。研究发现，许多糖代谢过程，如糖原的合成、折合、分解，糖异生作用其实都是在肝细胞内完成的。加强对肝脏的有效调节治疗，是调节血糖平稳比较合理的方式方法。另外，营养医学研究发现，对不同病变细胞有效补充对应的营养素，快速修复细胞，改善人体整体健康机能和免疫机能。更多健康信息，请继续关注本期的健康心路栏目。 咱们再也不能走原来的老路了，需要接受一些新的治疗方法以及治疗理念。因为医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就拿癌症来讲，在三四十年前，癌症和死亡是划等号的，而现在呢，很多癌症只要早治疗就可以得到根治，而糖尿病只是顽症，不是不治之症。那只要治疗方法对了，方法得当了，方向对了，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和工作，同样可以长寿。其实呢，在肝脏是咱们糖尿病的根源这一点上呢，在我们祖国几千年巨著《黄帝内经》里呢，对于糖尿病就有了明确的注解，就是糖尿病是属于消渴症的范畴。那么为什么《黄帝内经》把糖尿病称之为消渴症呢？实际上消渴症呢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病名，是指以多饮、多尿、多食以及消瘦、疲乏、尿甜为主要特征的综合症状。所以说在过去呢，也把糖尿病称之为尿糖病，尿是甜的。那如果现在呢，咱们采取现代的手段化验检查呢，我们就会发现出现了高血糖以及尿糖有了加号。那糖尿病的病因主要在肝、肺、胃、肾，尤其是肝脏。那么基本病机是什么呢？就是咽津亏耗导致的体内的津液减少。什么为津液呀？通俗的来讲就是流动的水的。那么津液少就会出现燥热偏盛，就好比咱们用水壶烧水，那个火大了，水开了，如果再接着烧水会怎么样啊？这水啊就越来越少，最后结果是怎么样啊？水烧干了，壶底烧漏了。 而糖尿病患者焦渴日久呢，就会导致病情失控，则阴损及阳，热灼津亏，出现血瘀而致气阴两伤。那么最后怎么样啊？最后是阴阳俱虚，经脉失养，经脉瘀阻导致气血逆乱，那么各个脏腑器官组织细胞受损，而出现像皮肤瘙痒啊，长疖子长包啊，脑细胞受损导致的眩晕呐、啊，心肌细胞受损引起的胸痛啊，肾小球细胞受损诱发的耳聋，而眼底细胞受损引发的目盲，也就是失明。那么伴随着病情的加重，还会出现什么呢？肢体麻痛啊，下肢坏疽啊，啊烂脚丫啊，肾衰水肿啊，中风昏迷，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那么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三焦瘀堵，也就是说糖尿病血糖难降引起81种并发症的致病根源是什么呢？就是三焦瘀堵引起的全身各个脏器组织细胞缺血缺氧导致的。那么为什么说三焦瘀堵是糖尿病血糖难降81种并发症缠身致病的根本原因呢？那何为三焦是个很深奥的话题，我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详细的给大家讲解，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对三焦呢进行一个简单的划分。我们把人体呢分为上焦、中焦和下焦，那么他们所负责的就是上焦管心脑肺，中焦管脾胃，下焦管肝肾和泌尿生殖系统。因为上焦管心脑肺，当糖尿病人上焦瘀堵后，就会出现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脑血栓、中风偏瘫以及肺结核、肺气肿、口渴多饮、头晕乏力、视物模糊、皮肤瘙痒、手脚冰凉、四肢麻木。而中焦管脾胃呀、啊，那么当糖尿病人中焦瘀堵以后，就会出现什么呢？慢性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结肠炎、饥饿多食、胃胀、胃酸、消化不良、便秘、腹泻、痔疮等脾胃病症。而当糖尿病患者下焦瘀堵以后，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肝硬化、肝腹水、肾炎、肾腹水、肾衰竭、肝衰竭、尿多尿频、肾虚功能减退，女性朋友会出现子宫肌瘤复合病等肝肾生殖系统病症。同时呢，上中下三焦呢是相互关联的，相互贯通的。那很多患者刚开始只是某一焦不通，日久呢导致三焦都不通。这就是很多糖尿病人开始只有一两种并发症，慢慢的并发症越来越多的根本原因所在。而肝脏呢，在我们人体当中呢是消化器官。我经常讲啊，我说如果一个人把一个人比作一棵树的话，肾是什么呢？肾是根，肝是木，是吧？所以说这两个脏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早期的记载当中，对于糖尿病的根源啊，有这样的描述，说糖尿病的出现是由于饮食不节，长期食用肥甘厚味，所以那个时候多在皇宫贵族的医案中呢会出现糖尿病。其实这些呢就已经诠释了肝在糖尿病的治疗以及在发展当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咱们中医对于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的详细描述。 好的，那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治病的方式啊千千万，但是想要科学正确的治疗糖尿病，还要拿出真武器，通过一调一修相结合，再配合特善改善身体吸收环境，才是走向健康的关键。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相信今天大家的收获都不少。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糖尿病朋友，如果您也想调控血糖，远

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好消息，好消息，北京第二家瑞麟旗舰店开业了。如果您是年满50周岁的朋友，如果您想尝试一下羊奶粉的朋友，只要您凭借有效身份证，都可以来北京瑞麟旗舰店免费领取羊奶一份。 什么？免费领羊奶？是你们广播里天天介绍的瑞麟羊奶粉吗？ 没错，就是电台里推荐的瑞麟羊奶粉。为了感谢成千上万的北京家庭对于瑞麟羊奶的信任和支持，也是为了庆祝北京第二家瑞麟旗舰店的开业，瑞麟乳业决定3月14号、15号、16号、17号连续4天举行免费派送瑞麟羊奶粉和新疆大枣2斤的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瑞麟乳业来自于陕西富平的乳品企业，是连续出口多年的羊奶品牌，与享购时间的合作也已经有很多年了。10年的推荐，10年的坚持，10年一见，瑞麟一直在认真的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做您家门口的好羊奶。 是， 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为了庆祝北京瑞麟第二家旗舰店开业，凡是年满50周岁没有喝过羊奶粉的新朋友，都可以凭借有效证件到瑞麟羊奶门店免费领取试用装和2斤装的新疆大枣。每档活动只有100个名额，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啊，经常做代购的朋友都知道，国外很多大品牌的奶粉，仔细查看包装上就会发现大多都是出自 China。 是的，都知道羊奶好，羊奶富含了640毫克的钙、7.5毫克的铁、17.5微克的硒，以及维 A、维 C、维 D、维 E 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适合老人孩子喝。如果您一定要说个缺点的话，那就是想喝好羊奶的话，大多都是需要在国外订购的。可现如今国产好羊奶就在您家门口，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是的，现如今瑞麟羊奶已经在北京开了第二家旗舰店了。如果说您住在东城区的话，可以去北京市东城区南花市15号新景家园东门旁的第一家瑞麟旗舰店参加活动。那如果说您是西城区的朋友，您可以去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40号西四点路口南公交站旁瑞麟第二家旗舰店活动参加活动。但是提醒您的是啊，您得先打电话报名才能参与到我们免费领的活动。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丰台区的张阿姨说，我老家就是陕西的，我们家的羊奶啊，那真的是其他地方不能比的，鲜纯还特别的香，就是不知道你们的羊奶是不是正宗的陕西羊奶。您放心，梅和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都是由中国人保的质量承保，保证是陕西富平纯羊奶提炼的，保证是符合国家食品标准的，保证不含蔗糖，不含任何违禁成分。但您现在需要做的是赶快来拨打4007106108来参加报名，带上您的有效身份证，给自己一次免费品尝瑞麟羊奶粉的机会。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昌平区的许大爷说，你们确定今天送的瑞麟羊奶粉就是天天在广播里介绍的258元的瑞麟羊奶吗？千真万确啊，您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先拨打4007106108试试看，反正这个电话也是不要钱的。 是， 要是花钱了，您直接挂掉电话不参加活动就是了。啊，可以免费领取到一盒羊奶粉，还有2斤装的新疆红枣，为什么不去要呢？提醒您啊，我们的每档活动啊只有100个免费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对呀，北京瑞麟双店同庆，您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品尝到多种的营养物质的羊奶，而且还是根据成年人的营养所需，特别添加了益生菌、植物甾醇和硒元素，营养更全面，健康更加分。免费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哇，导播提示，此刻4007106108已经是红灯全亮的状态了。 是， 如果此刻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提醒您今天的活动千万别错过。为了庆祝北京瑞麟第二家旗舰店